新多梅学下 DNI， 特别多购物牌上车频道，现在是每日报告简要新闻。我国今日可能群众不控制吃电力，牛顿星上年纪跌跌，苗根博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我国今日上述的年比正段不控制我电高，比上述的玉米崩满。这对的正段就加卡到不控制你电力。本地住屋段小价以及输应住的价格连续七月跌到上段。世界可能转年的段号分别得到不控制室内电偶降息电率。本地新增加429期每年一个冠状病毒病例，其中397期又经为输跌，再创新高。上万莫时温病例，根据威灵波温站的数据，新病例包括128期社区病例，其余四期例在极端宿舍。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症段率未升到0.9厘，但是已经是十个档屋低于一。威灵堡入境518无性无能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毒株，极端36期是本土病例，18、19期又经为输跌。我国的累计病例已经突破28万期，极端129人病死。加好版本的细红绿下跌到不控制，持续一点九。克拉玛老在跨年也出现上百人共聚多数。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指出，即使共用违反社交安全距离措施，执法单位已经展开调查。目前最近年应用马举办对庆春节联合启动，不过澳超过30亿定建摊位跟独立路边摊位啊，暂时兼马黑车计马联合，以年应丢回流。目前最训练会表示啊，部署业务保安盈利协助控制应丢。农历新年报告了，不就煮茶等绿雪烧道团旺旺预定跟送旺小红旺一家之处烧道木业人东西应接影响，今年的点位满意，但是未马需求保地强劲。本地自贵军提出应来乱送以及雨坠天气，半落天熟悉断线的消防生意小错欧瘫痪表示业绩下谷十半。政府将左超推动调整消协税的效力公布之后，本地家里跟电器商勤和消协者需求跟机压上升，一些商家怕浪通过促销年应顾客，也有商家决定退低产品起价。有一路云淡妈妈发生交通事故，速播玛莎拉蒂跑车溺水冻伤轻伤，多地三日内受伤跌影。事发之后，克兰街罗罗桥交通阻塞，燃料车道出现车乱。以色列宣布将为绿色会议上的高风险工厂以及医护人员接种第二剂冠病疫苗对加剂。最细到以色列尚未遵照第一页写拍第二剂对加剂的国家，简要新闻报告完了。